这一天，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爱心满天，我呢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姐姐。耳边的这首歌曲你熟悉吗？这是法国动画片《巴巴爸爸》的主题歌。巴巴爸爸带给无数80后、90后很多珍贵的记忆。今年的2月19号，巴巴爸爸的爸爸德鲁斯·泰勒先生在法国巴黎去世，全世界的大小读者都在为这样一位艺术大师的离世而感到悲伤，同时巴巴爸爸品牌的传承和新计划也成为大家所猜测的热点。上周接力出版社举办了《永远的巴巴爸爸》《巴巴爸爸第二代创作者与中国读者》的见面会，活动邀请了世界童书经典《巴巴爸爸》的作者德鲁斯·泰勒的儿女托马斯·泰勒和爱丽丝·泰勒。接力出版社总编辑、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白冰老师说，我们坚信在托马斯和爱丽丝的努力之下，巴巴爸爸经典品牌将会更加灿烂、更加辉煌。 巴巴爸爸是影响了全世界的很多少年朋友，或者说给全世界的很多家庭他们的爸爸妈妈和孩子带来快乐的经典的童话故事、经典的动画片。但是呢，泰勒先生啊已经走了。这个泰勒先生啊，他之所以能创作出那么好的形象故事和动画，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好老头，非常可爱的一个好老头。他像孩子一样充满了爱心，对世界充满了爱心。他特别喜欢孩子，他来北京走在街上，只要遇见孩子，那么他马上就会停下脚步，摸他们的头，或者跟他们蹲下来，然后在那看蚂蚁、看树叶，那种场景是非常感人。 白冰老师介绍说，托马斯·泰勒先生现在正在新加坡研究集音频、视频、图物、绘画在一起的新电子数字图书，在这个项目上我们也会和爱丽丝·托马斯一起努力。在活动现场，托马斯·泰勒先生和我一起为现场的小朋友和家长讲了一个巴巴爸爸的故事。托马斯用法语，我用中文。 是哪啊？今天日本的朋友，爸爸的爸爸在英语在做饭。 今天早上，爸爸爸爸一家送山上的一对双胞胎兄弟去学校，这可是他们第一天上学呀。 在活动现场，托马斯·泰勒先生向小读者们解释了巴巴爸爸为什么是粉色的，而爸爸妈妈却是黑色的。他说，巴巴爸爸是粉色的，因为他最温柔、最浪漫。在我们的印象中，爸爸从来都不会拒绝我们的要求。而爸爸妈妈是神秘的黑色，因为妈妈最威严，把全家人的五颜六色全都集中在了妈妈身上。托马斯·泰勒还说，巴巴爸爸的创作方式是手工式的，我的爸爸妈妈一直坚持手绘，一笔一画的创作，即使在科技非常发达的今天，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不像今天的一些作品，在热闹的背后呈现的是一种虚无的空洞，而是有更多的精神内涵。托马斯·泰勒先生承诺会一直保持父母的初心，不会改变巴巴爸爸的风格，永远带给世界温暖与爱。巴巴爸爸经典系列的第一本《巴巴爸爸的诞生》出版于1970年，书一经出版就受到了英国评论界权威的赞誉，并在同年的博洛尼亚书展上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之后，巴巴爸爸很快风靡整个欧洲。1975年，法国和荷兰将巴巴爸爸的故事改编成了动画片，随后在比利时、瑞典、德国、意大利等11个国家播出。很快，40多个国家的观众就从电视机里结识了巴巴爸爸一家。巴巴爸爸以他的独创性和幽默感，为世界的大孩子和小孩子提供了快乐。巴巴爸爸是全世界少见的可以变来变去的爸爸，只要一声 克力克力克力巴巴变，巴巴爸爸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身体的形状，变成大坝，变成桥，变成帐篷，那万能的身段让人羡慕不已。 克力克力巴巴变，克力克力巴巴变，克力克力巴巴变。 在活动之后，我采访了托马斯·泰勒和爱丽丝·泰勒。当问到爱丽丝·泰勒和托马斯·泰勒姐弟俩在创作上有什么分工时，他们回答说， 他们应该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分工，他们那规模也不是很大，大概十几个人左右，也是比较一个小作坊的一个这种规模。然后他们俩的所有的创作，然后那个动画片都是一起商量一起来谈的，所以他们也没有太明确的分工。唯一的区别就是在于托马斯他更负责一些关于电子化的多媒体的应用方面的，就开发啊，就像他做的爸爸爸爸的这个应用还没有正式上市，但今年应该会上市的，他会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他纸质版的书里面的话，但是他把这些动画全都加在里面了，只要一点击一下全部都能听到声音，每一个都有声音，太阳也有，有文字，然后可以告诉一遍，就有一些情节在里面，现在是免费的，他们计划是做免费的。 Elle sera disponible en septembre, donc y compris. 十二月份将会有。 y compris en en chinois. 今年十二月份。 嗯，也有中文，预计今年十二月份能上市。 啊，我想知道你们在这些这个爸爸爸爸故事当中，你们最喜欢哪个故事？你们觉得自己更像谁？ 如果一定要做一个选择的话，他们觉得第一个是最棒的。 更像这个七个孩子当中的谁？ 有点难，因为就像他有七个小孩，然后都得选，就是最喜欢哪一个，其实他七个都很喜欢，同时他就会认为他自己对吧、 哦、 嗯，很难选择。 那爱丽丝呢、嗯、 如果一定要选的话就巴巴贝尔、 哦、巴巴贝尔 因为很漂亮、 哦、 他觉得 对对对、嗯、那当时你们学画画也是因为爸爸妈妈的影响吗？ 我说应该是。 嗯， 反正他姐姐小的时候特别小，特别特别小，小宝宝的时候，他就那个老泰勒就把那个笔给他，就给他姐姐了，完他让他画画，但是他不会画，就拿着笔在脸上瞎画，画了一脸。 他们怎么去评价自己的爸爸妈妈？ 嗯，他们父母实际上在创作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多很多努力，就一直一直在为着爸爸爸爸一直在工作，为这个在创作做了很多很多努力，就是所以。也非常非常的值得他们学习。就1998年的时候，在他们准备第三季《巴巴巴》第三季动画片的时候，《巴巴环游世界》每个星期都要准备动画片的小样， 先画草图，然后才能动画片才会照着那个草图来那个编那个拍那个动画嘛，一年是吧？画了50部的、 嗯、一个星期一集，一个星期画一集，一共画了50集，就是一年的时间就完全没有休息，这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那我特别想知道，小的时候那你们的爸爸妈妈因为要画画还要经常要爱别的孩子，会不会觉得冷落自己了，吃醋了这样的？ 他们小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爸爸已经很有名了，所以他们因为只是看见自己的父母在那儿画，包括他们的一些堂兄弟姐妹啊，表兄弟姐妹，都是大家都以为哦，这个创作专门就是给他们家自个儿孩子的创作，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这爸爸爸爸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故事。 哦、 嗯，小孩的时候他们不太懂。 啊，那最后能不能给中国的所有中国的孩子说一句祝福的话吧 ？Soyez sages et ne regardez pas trop la télévision et les tablettes。 中国小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听话，别看太多电视，别玩太多平板电脑。 那爱丽丝呢 ？J'allais dire le contraire en fait, mais je pense que si ils sont gentils, ça suffit。 说他们只要做一个善良的孩子就够了。 在刚才的这段录音当中，有两位翻译的女孩，其中一位是托马斯·泰勒和爱丽丝·泰勒的随行翻译，从法国来到中国的朱思静。 思静你好，作为这个泰勒先生，当时你是教他学中文是吧？ 对，一开始、 啊、那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你和泰勒先生的故事吗？ 其实一开始也很奇怪，就是我一开始是一个，我记得特别清楚，是2009年还是2010年12月31号，我坐地铁，因为那天要过新年了嘛，就那天很奇怪，我就在地铁里，因为我是中文老师嘛，然后就听有一个我打电话，他说哎，我是巴巴爸爸，因为 过，我小时候看过，可是不相信，怎么了什么？我说爸爸作者，我需要你帮个忙，你能过来吗？后来我正好有时间，我说那好吧，我就过去了。结果下午办完事我就过去了。完他实际上呢，就是也是因为跟吉利出版社合作，完他希望给小朋友录一段中文，是爸爸爸爸祝中国小朋友新年快乐，就类似这样的话，就一句。但他说我不会说，你能教我吗？ 哦，他想用中文来说这句话。 对，所以呢，他就希望教他。完了，因为我中文老师嘛，完了他我说那好，我们就特别认真，他就看着我那嘴。特别认真看着嘴，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说，再说一遍，一字儿一个字儿，特别特别认真，学了两个小时。 哎，最后说的怎么样？ 最后我们录的时候，他因为他一紧张，就哎呀，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儿说吧，我就跟他一块儿说，啊，一句一句做，最后就其实也是在他们工作室，也是他们工作人员给录，然后我们俩就一块儿把这说了，然后就给他们发过去了，就是这么一个事情，我们就认识了。后来他觉得哎，要不然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他就决定。要跟我一块儿学中文 啊？那当时你是每个星期都会去教他吗？ 对，每个星期有一次课。 可是我们知道泰勒先生很忙，刚才我们也通过这个采访知道哈，每个星期都要出一个这个动画片的这样的一个样本，那他哪有那么多时间呀？ 他精力非常充沛，而且他是因为他忙，一般都是从十点以后，十点以后大家比如找他什么十点以后，所以我们的课呢一般十点就结束。 啊，是放在早上。 早上八点开始。 嗯。 然后呢，有时上到九点多、十点，我们就在他家附近一咖啡馆。 那你都教他什么呢？ 很简单，就是先一开始就是就教你好啊，什么叫发音呐、啊？然后他主要想就是他就想用生活用语。到中国，他说我要会自己找到饭店，我要自己会点菜，所以我们就一般就讲哦，早饭我喝咖啡，我吃面包加奶酪加。到最后就因为他就特别认真的一点一点学，就是那种他就是我说一句他学一句，我说一句就这么学，特别特别认真。然后后来到最后他有时候没事自己就去巴黎的中餐馆坐那儿，我要一个泰式炸虾，我要白饭不要炒饭，就是很简单的中文他都能表达。 哦，他自己就会跑到中餐馆去自己用中文来点菜。 对，他就自己我就鼓励他，我说你要应该自己去尝试去实践，他就觉得自己还挺好吃，还很高兴，谢谢再见。还会说我有两个孩子，托马和爱丽丝，我还有两只猫，就是这种话，就是 那在你看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位老人家？ 就是很有童心，童心未泯那种人。他虽然年纪大，但他对什么都有好奇心。比如说上次来中国，就走到一个就是饭店的大厅大堂，他就看那不是有鱼吗？金鱼，他就会进去过那看看。完了住那饭馆呢，住那饭店，他有一个那个鹦鹉会说话，鹦鹉他在那逗逗。我看到什么，哎，这是什么？哎，这是什么？就特别充满好奇心，什么都问，什么都就是一个孩子。 真的是很多作者都是充满好奇心的，所以他们才会有那么多的想象力哈。 对对，他也是，而且他确实这个人也是非常非常努力的一个人。爸爸爸爸这个书或这个形象实际上跟他自己已经是分不开的，他的人他的一生就是这些。他虽然开始的晚，他四十多岁才开始，但实际上他的人生经历很丰富。他四十多岁前其实他自己也去过很多地方，其实他自己也是就跟爸爸爸一样到处去旅游，就是很随性的一个人。然后我觉得他就是他这个所有的生活积累，这四十多年的生活积累才能在四十多岁遇到他妻子一会儿才能这么爆发，我是这么个人这种跟我的感觉来说。 那您觉得泰勒先生是不是他就把他自己的那种感受把他变成了爸爸爸爸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泰勒先生是不是自己也会很快乐，很有爱心，很注意环保，是这样的人吗？ 也可以这么说吧，但是我觉得他形象画的爸爸形象跟他很像，他走路也是那样胖胖的，这样走路，就是很生动，一个很形象。 自从您和泰勒先生结缘之后哈，那这个爸爸爸爸对您有什么影响吗？ 当然有影响了。我觉得以前因为我小时候就知道爸爸爸爸，看过动画片，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所以来说。 对我来说是真的是很荣幸能够去见他，所以跟他在一起工作时间我学到了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去，所以我真的想把这件事做得很好， 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你就作为这个泰勒先生的女儿和儿子的随身助理来推进巴巴爸爸在中国的推广，是吧？那这次你也是带来了巴巴爸爸最新的动画片。 嗯，对，嗯，这回我们是来配，其实巴巴爸爸一共有三季，第一季就是巴巴爸爸经典系列，我们三年前已经制作完成，然后央电视台已经播过了，然后这个也是八十年代引进中国那一部。其实巴巴爸爸还有两部，第二期第二系列和第三系列，一个是巴巴爸爸的冒险探险，也是巴巴爸爸环球世界。这回我们来呢，实际上是就是给这两部电动画片来配音来了，然后希望呢也能够把这两部动画片带给中国的小朋友，因为这两部动画片特别特别的好，真的是，因为翻译也是我做的，所以我觉得在做可能是真的是非常，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过程，因为尤其巴巴爸爸第三部，他巴巴爸爸带着他的家人出发到世界各地去看世界各地的小动物，自我觉得说我也很多东西没有认识过，现在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真的是如果中国小朋友能看到这个动画片，真的是会受益匪浅。 我记得在你和译制的人员沟通的过程当中呢，你坚持说这动画片里一定要有小朋友的声音。 对，这个其实是老太太她的想法。她是第一部的时候，她就希望能够插一些孩子的声音。她说，其实这个样子才能打动孩子，孩子一听就有共鸣。然后呢，其实我还不太理解，因为当时我还没有孩子。后来有了孩子以后呢，我就很能理解她的想法。然后这回其实也做了很多努力，很不容易找。